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有冇啲咩实例呢？ 哇，好多啊，都 系咯。 其实其中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嘅就系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嘅女人添，系美岛和世啊，雪芝麻。咁咧就。你知在日本的社會，你做一個女人還要做到一個成功的女人是絕對不容易的一件事。她是一個很成功的建築師，她的建築是什麼都沒有，是很簡單，是一個盒子。但是她在一個盒裡面，她是很簡單，有 幾下的招式是可以令到那個空間是很與別不同，你見都沒見過， 畫龍點睛。 又或者她是做一間幼稚園，就是一個圓形，咁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椭圓形，咁然之後咧就有幾間房，有個屋頂係有啲草坯地咁。咁但係就係純粹係嗰個椭圓形嗰個弧線撞落去一啲牆身嗰度咧，就製造一啲好特別嘅空間。咁如果你純粹喺外面睇咧，係嗰種抽象嘅意義咧係好強好大嘅。咁只不過係佢嗰個做法，嗰個工藝咧係好高超，令到嗰件嘢出咗嚟咧，你話：咦，我從來未見過啲空間會係咁樣樣嘅。咁所以佢嗰個創意係佢個工藝係嘅投入係好多嘅。 喂，咁啊忍唔住啦，真係講真，如果你問街外好多人，即係話，建築師最著名嘅世界，我諗咧大部分人都噏唔出啦，而能夠噏得出嘅咧。都是哦，匯豐係嘛咁樣係嘛？咁其實 Norman Foster 係咩派別呢？ 哦，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噏唔到。 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就係如果你有聽呢個節目 up to 呢度咧，其實除咗查理斯嗰一段仔之外，其實都冇乜點講嘅英國嘅。 係 因為英國咧喺建築學上咧係頭先我哋一開始嘅節目嘅時候講布沙啦， 係啦， 咁然之後咧就講啲人點樣去撇。這個有一個脫離，怎樣去掙扎，怎樣去 challenge 布薩的一些格力，然後一路去到包豪沙，一路就開始 break free 啊，開始啲嘢就開始好前衛啊咁樣。咁但係英國咧，其實喺呢段期間咧，其實係調翻轉頭行嘅。 係。 系啦，英國嗰陣時咧， 我就以為英國都好前衛嘅添。 後來嘅事，後來嘅事。咁佢又調翻轉頭行咧，就係行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佢係行翻去一啲 arts and crafts 嘅嘢，就整啲好似 Laura Ashley 嗰啲咁嘅碎花裙啊，咁啊William Morris 嗰啲牆紙係有啲碎花啊咁樣。即係而家今天我哋話好英式嗰種感覺咯，全部就喺嗰度嚟。即係你去 high tea 嗰啲牆身嗰啲牆紙有啲咁嘅幼花，覺得好 stylish 好英國咁，嗰種味道咧就全部都嗰種嚟。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嘅英國建築咧，其實就反其道而行，就行翻轉頭。咁但係因為佢打仗啦，咁打仗就要重建啦，災後重建啦。咁佢就亦都冇錢，再唔係以前大英帝國嗰種財力啦。咁所以佢就逼住要去面對現實，就係、是你起屋俾人。俾重建个城市嘅时候，咁你要用个咩模式咧？咁喺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其实就突然之间就爆咗一个英国人，就系Smithson，Peter Smithson， 佢哋两夫妻嚟嘅，其实系。咁佢咧就做一个叫 brutalism， 哇 ，brutal 系啦，就系用清水混凝土。是用好粗糙嘅處理手法 ，brutal 好 brutal， 所以好粗暴咯， 好粗暴嘅處理手法，就將建築咧嗰、那個 粗暴 料咧好粗暴咁表現出嚟。其實我哋今天見嘅清水混凝土咧，就係嗰啲 fair face concrete， 係乜都冇，就咁得一塊石屎嘅咧， 係啦， 就係佢哋嗰個時候整出嚟。 哦，冇粉色嘅嗰啲， 乜都冇粉色 出嚟嘅，就係兩公婆啦。 一來是因為經濟原因， 是是是， 二來就是他覺得那個物料不是每樣東西都要很 polish 啊， 是是是 很漂亮啊，才有 。 你將個物料本身的質感表現出來呢，都可以是一種表現手法。 是 他由那個時候很即係好強調呢一個好質感的表現手法呢，這種 honesty 呢，就同一時期呢就有另一班人就在英國一間學校叫 A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咁佢哋咧就係、是、四個人就組咗一隊嘢叫做 Archigram。呢對 Archigram 咧就喺六七十年代咧，當年嘅倫敦係因為佢流行音樂啊 ，pop music 係好盛行啦。咁佢哋咧就覺得係啦 ，Beatles 啊嗰啲啦。咁咧佢哋就就好擁護先進嘅科技，甚至佢哋係有一個前瞻性，睇到未來嘅世界會係點樣，好大膽佢提出未來嘅世界可能係一啲機械，好多我哋係好被機械包圍嘅世界。 咁、 於是乎呢一隊叫 Archigram 嘅人咧，就做咗好多方案，呢方案都係 paper architecture 嚟嘅，即係喺文係幻想 紙上 談兵嘅啫。冇乜點起過出嚟嘅，其實好似得一間起過出嚟嘅。咁但係佢嗰個前衛嗰個睇法咧，就引爆咗另一樣嘢，就係我哋今天嘅所謂 high tech architecture。 哦 ，high tech 高科技啫喎。 係啦，咁啊 high tech architecture 咧就係、是、其實就係話我哋係完全接受科技係作為生活一部分。我哋唔抗拒，不特止，我哋仲將佢變成為一種表現嘅一個、一個媒介，或者係一個靈感嘅泉源。頭先啊，財哥你講話喺匯豐大廈咧，你就會睇得到。 我哋淨係記得落三架啫。 嗱咁講，如果你今天行過中環，你望匯豐大廈咧，你係唔會覺得佢已經係三十幾年老嘅。佢起好咗成三十幾年嘅啦， 咪眨下眼咁快嘅啦，真係 嚇。但係你而家今天望佢，你仲覺得佢好似好前衞，仲係覺得佢好似係好科學、好有未來感嘅一個建築嚟。咁倫敦有個叫 Lloyds Bank 嘅喺市中心， 好出名啦。 佢就係將啲喉啊、管道啊嗰啲擠曬出去啦。再早之前喺巴黎有一個就係 Pompidou 庞比度啊，嗰陣咪又俾人鬧得緊要噶嘛，曾經 嗰個就係啊。Richard Rogers 同埋 Ransom Piano 一條喉管一條喉管咁啊，巨型嘅喉管 咧，其實前身咧就係同 Foster 啦， 係 partner 嚟 嘅，哦，同 Norman Foster 係啦，佢兩公婆同埋 Foster 兩公婆咁四個人係 partner 一齊做，咁啊。 仲在唔在世？ 喺度啦， 哇，喺西人好大年纪咯， 系啊，好大年纪。佢旧年嚟过香港， 咁 咧就佢做呢个庞比度中心嘅时候系一炮成名啦，咁就将呢个 high tech architecture 变成为一个风格。咁佢就将所有啲管道啊、喉管啊、冷气啊、机电嘅嘢挤晒喺个 building 嘅外面。咁當然你如果你咁睇，你话哇，冇搞错，好似个工厂咁。但系你如果用另一个角度，七十年代 pop art 嗰個角度去睇，其實係好符合 pop art 嗰陣時 Andy Warhol 啊、Pollock 啊、Jackson Pollock 啊嗰班 artist 嗰種對美嘅審美眼嘅感覺。 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到旁邊度中心咧，應該係1987年。去巴黎嘅，咁我當時真係接受唔到咯，即係八七年啦。 因為佢其實佢真係好， 而家可能得嘅，而家年紀大咗可能得啦。 我上一次去住喺佢附近咧，其實都係仍然喺個即係好多人去朝聖嘅地方。 係啦係啦， 因為佢將所有啲喉管全部 expose 曬，同 埋外露嘅 色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我諗其實 high tech architecture 對呢個世界最大嘅貢獻咧係。佢令到人去接受機電或者一啲咁嘅機械或者一啲科技上嘅嘢咧，係你生活嘅一部分。你無需要去遮掩，亦都無需要去抗拒。反而咧，你應該諗辦法點佢將佢融入咗去你嘅生活空間裏邊。你表唔表現佢出嚟係一件事，但係佢的確係存在。如果你睇翻啲舊嘅建築，譬如啲宮廷皇宮嗰啲建築，佢係冇喉管，乜都冇嘅，咁你唔需要遮啦。 係啦， 現代建築係有噶嘛，咁但係你一個假天花遮曬啦，咁啊睇唔到啦。 係啦， 咁所以佢係用一種好 honest 嘅角度去同啲 engineer 去夾，而且佢覺得即使有陣時嘅創作，某程度上都係取決於個結構工程師或者個機電工程師同佢配合可以做到啲咩嘢。譬如舉個例。呢個世界第一部透明的玻璃電梯咧，就係科士打同 Otis 合作 develop 出嚟。 哦，喺邊度啊？ 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 Ipswich 喺英國嘅。 英國嘅， 咁你一部透明的玻璃電梯，個個都哇， 愕然喎，即係點解會有玻璃電梯出嚟？ 而家就周圍都係啦，當其時犀利啊！ 但係當其時係一個職師諗咗出嚟，就捉咗個 engineer， 揾咗間電梯公司 Otis， 咁然之後同佢一齊 develop 出嚟，就將佢變成一件marketable 嘅 product。 咁而呢個模式咧，就其實好影響我哋今天做建築嘅一啲思維、一啲 思考嘅方式。咁呢個對我哋影響好深遠。 咁但係其實咧，不過可能我哋剩翻落嚟嘅時間唔多，不過唔緊要啊。即係遲啲咧 ，Freddy 咧又可以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因為即係始終嚟講，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好中意建築啦，因為建築就係一個。即係可以住嘅一個雕塑，一個 livable sculpture， 可以某一程度上嚟睇，係嘛？咁佢又有美感，又係有功能嘅咁。咁但係當然咧，我當時我真係知啲唔知啲啦，我就以為話齊斯王子批評當時英國嘅建築界咧，即係好多建築咧就係好醜陋，好醜陋得嚟咧，就因為佢係冇一個所謂human face。就冇人性嘅，即係個人性化問題啊！即係其實我好想探討嘅問題咧，就係建築嗰個人性化嗰、那個角度啊。咁但係其實你可唔可以從呢個角度講一講，即係近代建築嚟講係咪即係會係喺呢方面成日兜兜轉轉咁咧？ 其實係啱嘅，佢嘅批評係啱，不過佢作為一個答案，去做呢個批評咧，就錯得好離譜。 係就係嗰個。 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現代建築或者我哋今天嘅建築，對於上二三十年前嘅 international style 嘅一啲批評，係就係有陣時有啲建築咧係對於嗰個空間咧嗰、那個雕塑嗰個感覺太強。要求嗰個 monumentality， 即係嗰個 成座紀念碑， 紀念碑嗰個追求太重，反而就忽略咗人嗰、那個 係咯 嗰個 human。 而家成日要講話人性化嘛，咁所以要追求人性化的建築，人氣大。所以我嗰一樣嘢我就覺得好奇怪咯，即係又講翻中國銀行啊，即係其實我都未講呢個 IMP 啦嚇，即係一定要講啊，不過可能要下一集都唔定啦。咁但係即係中銀嚟講咧，其實我好欣賞嘅，即係作為一座建築物喺外面睇咧，真係早午晚睇咧。佢嗰個咁嘅線條、個光線啊，特別係啊顏色啊，完全唔同嘅，即係佢反射唔同嘅角度嘅光。但係我第一次行入去嗰個大堂咧，哇！我直情真係想死啊，因為直情好似入咗一座好冷冰、好幽暗嘅陵墓咁嘅感覺，同嗰個外表係完全唔匹配嘅。 據我所知， 點解會咁嘅咧？ 據我所知，佢真係 佢刻意 嘅，好似陵墓咁嘅。 哇！唔係嘛？你中國銀行真係 因為好似係 史泰林嘅陵墓嚟嘅。 好似係風水問題， 風水嘢嚟嘅。 聽講係風水嘢喎，棺材。 不過我聽到咧，我聽到就係佢嗰個即係 client 嗰個 beef 咧，即係佢哋個要求咧，根本就唔係喺善用每一寸空間嗰個角度去要求起呢座樓，係反而係一個 iconic 嘅，即係喺香港立足哦。中 咁啱係，即係如果你將佢同嗰個咩長江大廈比嚟講，話同樣嘅面積，佢梗係用多好多啦。佢即係完全一條咁嘅方柱咁啊，係嘛？咁佢咁三個人梗係嘥咗好多地方啦，但係靚好多喎，係嘛？ 冇 comment， 你唔覺得佢好靚啊？ 其實都個形象好突出嘅，形象好突出，同埋佢最為人津津樂道嘅就係以咁嘅高度咁樣嘅建築咧，其實同一般嘅建築咧，佢係慳咗三分一嘅鐵。 是哇咁犀利， 因為佢嗰個結構嗰個 triangulation 嗰個結構嗰個 idea 咧， 係 其實 佢個力啊力學啊，全部承托佢就可以用少好多呢啲。 佢嗰個成個建築費用咧，當其時係冇可能起到呢個 咁所以我哋香港都好巴閉喎，因為當其時咧，匯豐銀行咧就話世界上最昂貴嘅一座建築物啊嘛，即係喺當年啊。咁而呢一個中銀咧。就係即係以最少嘅資金咧，能夠起咗一套咁樣嘅啊咁現代化嘅咁多面積嘅建築物，咁兩個咁近咧，即係完全係一個強烈嘅對比啊，係嘛？ 唔係佢design 個 building 嗰個 form 嘅時候咧，我知道佢哋係參考咗我哋嘅即使用嘅 architecture scale 啊，嗰個三角。那個比例尺咧，佢做個橫切面去切一啲 form 出嚟，咁所以佢哋有啲 form 咧係即係點樣可以又用到又可以企得起到啊咁樣嚇，咁 即係啱啱食到力， 係啊， 係嘛，所以就可以有好慳料啦。 如果我冇記錯咧，匯豐上當年好似話起咗50亿， 哇， 上當年 30 係好犀利嘅錢， 好犀利嘅真係。 中銀係 同佢同期，不過遲過佢嘅係十億啫。 哇！犀利犀利。嗱，喂，真係啦，其實呢個題目咧，我諗都一定要再揾阿 Freddy 上多嚟一次或者唔止一次添啊，係嘛？因為咧，我哋時間又到啦，眨下眼傾下傾下，係嘛？即係建築學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引人入勝嘅課題嚟嘅，係嘛？咁樣咧，我哋真係要又要留待下一次啦，好嘛？喂，喺度多謝阿 Freddy 先，多謝你，多謝你啊，同埋多謝 Evan 啊 ，OK 嚇，各位觀眾，好，再見。 Yeah